二话不说，把家里的两只鸡全卖了，卖了5块钱，这才治好了我娘的病。这是两只鸡吗？这是5块钱吗？这是我娘的一条命啊！老师您说呢？这要是拿钱算，我现在该还他多少？5万？5000？5万？500万？人命难价钱。可是现在他老了，家里还躺着病人，一个70岁的老人为了几块角力钱在这儿拼老命，可我呢？可我呢？我这当支书当完辈的呀！刘老师，刘老师，您说，我说的是不是特别不着调？ 不， 家的船。

花钱难买愿意，我愿意。 Thank you.

情。